咁啊，點解在呢個佛經裏邊，我哋先先要講呢個空罪咧？咁啊，裏邊咧其實有好多種理由嘅。咁啊，釋迦牟尼佛講咗一生嘅經，從佢成佛開始講經啊，直到最後將近要入涅槃，佢都講經度眾生。咁啊，有人咧，佢將要入涅槃啊，佢就響呢一個所謂咧區帝羅揭國呢個娑羅雙樹間嗰度啊，佢就向住呢個北邊咧，所謂右舌而往，就將近入涅槃，即係差唔多要逝世啦。當時佢個侍者佢就阿難啊，因為佢個愛心未斷，佢同釋迦牟尼佛咧好有恩緣，在家係兄弟，出家係師徒，亦都為佛侍者，常隨於佛。咁啊，佢覺得釋迦牟尼佛將要入滅啦，佢個心咧好難過啊，個心咧好唔舒服，都唔知應該點樣做好。咁啊，當時有個仙仔叫做阿羅律陀尊者，佢話阿難，佢話你唔應該咁樣個態度啊！佢話你要明白，釋迦牟尼佛在生常常講，一切有為諸法都係生滅無常，等於話人到咗咁嘅年齡咧，就總要入滅。如果從釋迦牟尼佛嗰種道生嘅緣法嚟講咧，所謂道生已經係盡啦。凡有緣者都釋迦牟尼佛度咗佢哋啦，咁啊現在入滅啊，應該咧就唔會有咩遺憾之事。佢話同時佢係持法之人啊，即係話釋迦牟尼佛如果去世之後咧，有好多事情你應該要去辦噶喎，咁你現在應該咧唔好憂心。你應該趁佛未入滅前啊，你就好好地問佛啊。如果去世之後，我哋第一佛滅道後啊，我哋呢一班弟子乃至後來嗰啲信佛嘅人，以乜嘢為佢嘅師長呢？第二，我哋依乜嘢而住？第三，所有嗰啲惡性嘅比丘啊，即係嗰啲頑固啊，唔聽話嘅，咁我哋點樣對付佢？如果我哋翻譯經典嘅時候啊，我哋第一句應該點樣落筆？咁啊，當時阿難尊者就叫呢個阿羅律尊者咁咧去請問佛啦。咁啊，佛就講：佢話阿難，個佛在世時，咁啊以佛為師啊，個個都拜佛做師傅啊。等於話你哋通通都係我個弟子啦。佢話佛滅道之後咧，應當以呢個波羅提木叉為師啊。波羅提木叉即係別解脱戒，即是係戒律。咁啊，佛在世時，咁啊佛咧為你嘅師長。你哋如果有咩嘢錯處，佛咧時時都指點你哋，教導你哋。咁啊！但系如果佛滅道之後啊，你哋應該要持戒啊，要以戒咧為師。若果就佛滅道之後有出家者，咁啊受戒之後，時時持戒，受持不失啊。咁啊呢個人咧，就等於親自見我，如同在我左右一樣。咁啊！如果我滅道之後，任何一個出家者受戒之後唔持戒啊，你即使在我身邊，都不明我個真弟子啊。所以佛話：如果在我滅道之後咧，你應該就以戒就為師啦。第二，佛話 我在世的时候，咁啊，你哋成日都跟住我啦。所谓1250大阿罗汉啊，佛去到边个地方讲经说法度人或者应用啊，咁啊常随中啊都好多啦，你就跟住我个左右，咁啊依我而住咯。佢话如果我去世之后，你哋应该依四念处而住。咩叫四念处呢？就系你除咗持戒之外，你要自己修行，你要打坐，你要用功啊，你要自己咧观察呢个身体咧系不定，我哋所有嘅感受都系痛苦，我哋呢个心咧系生生灭灭系无常，但系一切法咧根本就系无我啊！话假如在我灭道之后，你哋时时刻刻能够正念正观，修习此四种法。我系观身不定，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咁你咧就等于啊，常常在我个左右一样啦。第三，佛在世之时，即系我未死之时，所有嗰啲顽皮嘅捣蛋嘅唔听话嗰啲死忧啦，佢话我自然有一种个威德，将佢就降服啊。我话假如我灭道之后，再有咁样嘅恶性顽固嘅死勾咧，你哋只有默而奔之啊！你全体都唔好睬佢啊！要等佢自己觉得啊，在呢个和合真田里边咧，好似俾人急笨咗出去一样，咁啊，佢哋自自然然咧就会生一种嘅惭愧心。他自己就会改过，只能够默而奔之，不要跟他走埋一堆，但是绝对不能打，就绝对不能骂。第四，假使我死了之后，如果你翻译经典，你第一落笔呢，你就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是什么经，当时呢有几多几多人听，咁证明呢一部经呢就係、是、我所讲嘅，咁亦都係你哋曾经听过，都係翻译出来，因为里面有讲经嘅人，亦有所讲嘅道理，亦有讲经嘅地方，有讲经嘅时间，亦有当时几多几多人听，我话咁呢就证明呢一部经啊，就系佛说啫。咁啊，但系我哋有一个问题，咁啊，点解要有啊呢四个问答呢？因为啊，希望呢个三宝不断。咁啊，例如佛灭道之后以戒为师。有戒就等于有佛啊！我哋一个人持戒，固然出家人要持戒，即使在家信徒都亦要持戒啊！咁啊，既然以戒就为师，我哋持戒就等于见到佛，我哋持戒就等于在佛左右啊！咁啊，佛就为三宝之一。我哋能够持戒而同亲近佛，就表示三宝中佛宝不断。咁啊，佛灭道之后，我哋常常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依法修行啊，咁就表示呢个法宝不断。咁啊，我哋啲出家人常常行六和经。常常持戒，常常呢观呢四种妙法，就表示我哋呢个增宝不断啦。咁啊，法僧三宝常住世间，为人天嘅眼目，做众生嘅榜样。所以佛临波罗盘嘅时候，答复阿难尊者呢四个问题呢，就是表示佛虽然是灭道啊， 凡佛法中三宝长住世间，三宝不断，可以做我哋众生嘅良福缘，做我哋人天嘅眼目。咁啊，从呢个断疑呢一方面嚟讲咧，佛灭之后，咁啊，阿难尊者咧就登座啦，要翻译经典就登座咯。咁啊，阿难尊者速极得本，具足三十种大人相啊！如果立下眼一睇咧，阿难嘅相啊，同佛一样咁好福报，所以当时座下有好多人啦、怀疑。一睇，唔通释迦牟尼佛啊成愿再来？佢一谂，咁啊又唔通啦！十方世界其他佛国土嘅诸佛来我哋呢个世界度众生，又有人谂，咁啊明明阿难尊者坐上去啊，咁啊唔通阿难尊者成佛？咁啊坐下咧？有呢几种嘅疑惑啊，咁啊阿难尊者就读出，佢话如是我嘛，佢一时佛在某某地方啊，与大比丘众有几多几多讲出嘢经，咁啊大众一听咧，以上呢种种嘅疑问就已经系停息，知道唔系释迦牟尼佛正愿再来。亦唔系他方佛来，亦唔系阿难成佛，不过阿难登座翻译经典，佢讲出咧呢一部经啊，就完全咧我阿难亲闻，就唔系话自己做出嚟嘅。咁啊，叫亲闻就如同佛说啦，既是系佛说，咁啊大家就唔应该有疑问啦，就应该要信受奉行。咁我哋除咗呢个疑惑之后，咁大众咧就生起一种嘅信心，对阿难尊者咧所读出嚟嘅佛语啊，句句都系真实，我哋咧就应该要生起一个信心啦。喺呢个经上讲，信为道而功德母啊，能够长养一切诸善法，所谓五根五力啊，不管系五根。亦以信根为师，五力亦以信力居首啊！我哋学佛嘅人最紧要咧，有一点个信心。若果一个学佛嘅人，包括四众弟子，如果佢冇呢个信心咧，佢就唔能够啊学佛啦。所以《大智度论》里边讲，佢话好似一个人，佢有手，咁啊佢有手咧。就可以入到呢个宝，因为有手啊嘛，咁啊随便咧都可以攞嗰只宝啦。咁啊，如果呢个人冇一个手啊，佢即使入到呢个宝山，满地都系宝贝，佢冇手啊，点样可以攞嗰只宝物呢？就空手而回咯。我哋一个学佛嘅人，亦复如是啊，入到佛法大宝山。佛所讲的道理啊，甚深微妙。那我们既然有机会听到了，或者有机会去研究了，或者有机会读到了，那我们都不生信心啊。你说是不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呢？所以我们应该读经问法，要生一种信心，又有信心呢，才是可以依法修行。好似一个入宝山有咗两只手啊，先至可以攞到咧满载而归一样。咁我哋有咗信心之后，我哋要简别嗰种嘅邪教啊。印度咧当时佛在世咧，就有好多嗰啲外道嘅，外道亦有佢个学说，就亦有咧佢个理论。但是那些外道的学说那些理论呢，他凡是开头第一句呢，他就写两个字，一个阿同埋一个欧。阿欧两个字就代表什么呢？这个阿字是代表这个无，这个欧字呢 就代表呢個有啊，就話外道説法咧，一係落於呢個有義，一係咧就落於呢個無義。但係有與共無啊，不過係一個對待法。而佛法裏邊所講嘅圓融中道，即如本經嘅諸法實相啊，佢哋不落於有，亦不落於無，咁啊有無兩邊啊，虛不落，唯一呢係圓融中道嘅妙理。現在柯南尊者佢所講嘅、所聽嘅，亦都係呢種圓融中道嘅道理啊！與呢個外道所講，可謂有與共無，上抑或處，完全咧係唔同。咁啊，所以柯南尊者説出，我話如是我聞，就證明咧係柯南咧親從佛脈，唔係咧呢個外道咧所謂上或者處順而佛咧所說呢個中道嘅妙法。咁我哋既然簡寫之後，就要顯呢個正法啦。點乜叫嚟顯正法咧？咁啊，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咁啊佛就係佛寶啦。咁啊，如是之法就係法寶啊。有呢個說法嘅時間，有呢個說法嘅處所，通名為咧叫做法寶。既然係我柯南親自聞，亦有咁多比丘眾在座嚟到聽，咁就表手真寶啦。咁啊，簡詞之後顯證咧，就顯示有呢三寶，因為我哋所信嘅係三寶。我哋所歸命嘅係三寶啊，我哋所恭敬嘅係三寶，我哋所修學嘅係三寶，將來成佛啦，都係圓滿菩提所證嘅咧，亦係證呢個自性三寶啊。三寶係具足，即時咧係正法守住世間。好啦，咁啊，最後咧，我哋就開始講啦，經文佢如是我聞啊，一時佛在王舍城，其遮屈山中，即係與大比丘眾啊，就擺呢一段咧經文。咁啊，呢一段經文咧，我哋分成咧六段。第一，所謂如是者，就係、是、信心成就。這個我聞呢，就是聞成就。這個一時啊，就是講經的時間成就。佛就是說法主成就。這個王舍城，其遮屈山中呢，就是講經的地方成就。那麼與大比丘眾有幾多幾多呢，就大眾成就。等於說每一個講經法會都要有呢六種嘅因緣，先至可以成就一個講經嘅法會。好似我哋家講呢一《人王富國波野經》啊，咁啊大家都知得係説嘅，生起一個信心啊，咁啊信成就咯。咁啊大家都是在這裡聽，都聽得清清楚楚，那你記不記得靈講，總之來一個就有一個人聽，來兩個就有兩個人聽，那就聞成就了。每日九點半鐘講，那就時間成就了嘛。那就能講的就是我本人，那就講經的人成就了。那邊度講，青山屯門 安養尊者，咁啊處所成就啦。咁有幾多人聽咧？咁啊不管多少啦，有男眾有女眾啊，有出家眾有在家眾，咁啊眾成就咧，在呢六種當中少咗一樣啊，都不成一個講經嘅法門。所以在呢個末法時期，能夠啊六種因緣成就啊一個講經嘅法會咧，真真正正咧係唔簡單啊！可以講咧係功德無量。咁啊，現在嗱，我就開始講所謂如是者。咁乜嘢叫做如是咧？我哋如果簡單嚟講咧，就係、是、如是此人王般若波羅蜜經咧，係我阿難尊者咧親同發聞。咁樣咧就叫做如是，就希望人哋咧生起一個信心，就呢本《人王富國波若波羅蜜經》咧，唔係我阿難自己做出嚟嘅，唔係我阿難啊自己安出嚟嘅，而乃係咧我親自聽到佛説。咁啊，所以在呢個梁武帝啊，佢有幾句話，佢話如即係指法。字呢是个正字，为如是之言不是佛所说。他说这个如如就是不动，不动如如就是本经所显这个实相般若的理体，就叫做如。是呢就肯定一点都没有假，那么叫做是，说这种如如不动的般若实相的妙理，的确是佛呢从这个自心流出。呢種道理啊，佛話人人本具，個個現成，係肯定啊，一啲都唔錯。咁啊，佢哋如是，咁啊呢種如是嘅道理咧，的的確確係佛講，係佛説嘅。咁啊，我哋應該就要生起一個信心啦。啊，對呢種道理咧，就唔應該再有呢個疑惑。咁啊，稱為佢哋如是。咁乜嘢叫做我闻呢？我闻就系闻成就啊，闻成就，闻就本来咧从呢个耳根啊，发于呢个耳识咧去分辨，咁啊先至可以听闻。我咧就系阿难尊者咧，自己随俗呢个世间而讲，话呢一本经咧。是我阿难啊，亲从佛闻。咁啊，本来《金刚经》咧，咁啊，亦系属于波野部啊。里边都话咧，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啦。咁啊，点解呢次话我闻有呢个我相咧？本书咧系我嘅，啊呢两个录音机咧系我全位买嘅噃。啊，咁啊呢一张台咧。啊，系安养常住嘅，咁忙中啦，每一件物件啊，佢都有个主，有一个我啊，咁啊，所以阿难尊者咧，顺于呢个世间法，佢亦讲出咧，呢部经系我亲自闻，所以在呢个佛地论里边讲啊，佢乜嘢叫做我咧？我嘅诸蕴世俗假名，诸蕴啊，即系五蕴，即系五音法。色受想行识，有呢个色受想行识和合，先至有呢个我。不过咧，随顺世间，说个假名有我，其实五蕴诸法本空啊，五蕴和合呢个我啊，就更加空，就更加空到不可得。不过随顺世间嘅因缘，就说为我闻。咁啊，本人闻系属于呢个耳仔啊，呢个耳根啊。为什么他又讲这个耳闻啊，要讲这个我闻呢？因为所谓我者就一定是包括眼、耳、鼻、身。有这个眼、耳、鼻、舌、身的六根啊，才可以称为这个我。那么这个耳呢，不过是六根里面其中之一根啊。那么如果你说耳闻，究竟是哪一个人的耳闻呢？就变成这个争论就很大了。 咁啊，因此咧就唔讲呢个耳闻，系讲呢个我闻，唔讲呢个别，而讲一个种，即系六根和合啊，然后有呢个我。现在柯南尊者亲从佛闻，唔系别人闻，所以佢就唔讲呢个耳闻，就讲呢个我闻，就系话如是。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甚深无上妙法，咁啊系我柯南咧亲从佛闻，所以咧就叫做系我闻。咁啊继续，我哋讲呢个一时啊，咁啊咩叫做一时咧？呢、這个一时咧就唔系话一时钟咁嘅一时喎。咁啊，一日24个钟头咧，朝头早凌晨，其实有个1时1点钟啦。咁啊，等一阵间讲完经，食完晏昼咧，差唔多咧就下午1点钟，又系佢哋一时喎。但系佢呢次所讲呢个一时咧，就唔系咁样讲法嘅。如果咁样讲法咧，就变成咧2时、3时、1时以前咧，就佛就唔讲经啦。咁啊，大错特错。咁啊，呢个一时咧。我哋可以解释话，所谓知之道合，即系咧释迦牟尼佛遇到呢个有缘嘅众生，佢要渡佢啦。咁啊，而当时嗰啲听众咧，亦都系与佛有缘，亦都应该咧听佛讲经，受佛嘅教化，咁啊变成师长。同埋呢个晚辈啊，两方面嘅因缘都成熟啦。咁啊，佛咧就在呢个时候就讲经说法到佢哋。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名为叫做一时，等于话咧佛说法啊，冇呢个非时之失，即系咧只要机缘到，众生善根成熟，一啲都唔差。呢、这个时候佛就同佢讲经，就同佢说法。如果我再讲显浅啲咧，即系冇规定。任何时候有缘众生，佛就同佢讲经说法。嗰阵时就叫做一时，就唔系话咧朝头早嘅一点，以及下午嘅一点咧就一时。所以呢一点大家咧一定咧要明白啲啊，咁啊叫做一时。咁啊，再其次就讲佛字，佛咧叫做主成就啊，就系讲经嘅人。咁呢个法如果冇咗佛啊，你就几庄严，几多人坐树都冇用啊，几好嘅地方都冇用啊。咁啊，所以一方面要有好嘅地方，要有听众，又到咧时间因缘到啦，咁啊佛咧就系讲经，就系说法。咁啊，作人咧。我哋已经讲咗呢个佛者就系各也，各自各系有各他，有各行圆满。自各就系简于唔系凡夫嘅不觉，各他就因为菩萨嘅心肠道人，就唔系嗰啲二乘阿罗汉啦嗰种嘅独善其身啊。各行圆满成佛啦，就唔系呢个菩萨啦。只是分正未曾究竟，咁啊三国语言万德以具福慧具足，就名为佛。咁我哋今日咧就再用呢个起信论啦，里边咧有一段话，乜嘢叫做觉？起信论里边讲，佢话所以觉者，心体离念，境离妄念，不觉之心。有大智慧，光明遍照，等虚空界无所不遍，就谓之为觉。咁啊，呢段经文咧出于大乘起信啦，就已经咧好明显啦。佢首先就讲呢个不觉，不觉咧就系妄念啊，妄念就系不生。啊，妄念咧就系呢个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就叫做妄念啦。如果大觉咧就系不生不灭。咁我哋如果呢个心有呢个妄念， 就不名為叫做過，只是叫做煩惱。如果我們這個心沒有了這個妄念，就是不生不滅。沒有了這個妄念，我們這個自心沒有了那些煩惱的污垢，我們自性的智慧會光明遍照十方法界。我們自性的智慧遍了虛空法界，那麼這種自性的智慧就明智慧叫做覺。所以佛地論裡面說，他說具一切智，一切種智，能智開覺，亦能開覺一切有情，而睡夢覺如蓮花開，故名就為佛。那麼這段經文就等於說，佛具足一切智，佛具足一切種智，能自覺亦能覺他。好像一個人睡醒覺，他睡覺的時候就自己休息，鬼那麼舒服，但是他睡醒覺就為人貧服務，去做這個福利眾生的事。這樣呢，我們就叫他做一個覺者，就明知為佛。那麼再其次，我們就講諸王舍城其遮屈山中。那麼這個第五呢，屬於這個處所成就。那麼佛呢，這一部《人王富國波野波羅蜜經》在哪裡講呢？就在這個王舍城這個其遮屈山中，證明佛呢講經說法呢沒有這個非處之失，一定呢有好的處所，有好的地方，咁然後先就講經說法。咁我哋乜嘢名為叫做住呢？所謂住者呢，就係一個好嘅地方。佛呢就在呢個好嘅地方嚟到講經說法，咁就名為叫做住。咁叫做王舍城呢，王舍城就是一個城的名字。那麼這個城啊，就是在這個摩羯提國，王舍城呢就是摩羯提國的首都。那麼這個摩羯提國啊，亦名叫做天羅。那麼當時呢有個國王啊，那麼這個國王他的名字叫天羅。咁佢有一次咧，入呢个山里边，佢就打猎啊，即系入山里边咧嚟去捉嗰啲野兽。咁佢遇到一只狮子，咁啊呢个狮子咧系一个母体嚟嘅，系一个女性嘅狮子，母性嘅狮子。咁啊，当时呢个天罗王啊，就同呢个母性嘅狮子咧交合咗，咁冇几耐咧，呢个母性狮子就怀孕啦。啊，咁啊呢个满月嘅时间到咧，佢就生一个仔啊，生出一个男仔嚟。咁佢当时咧就将佢咧入到呢个皇宫献送俾呢个天罗王。咁啊呢个天罗王就讲啦，佢因为我冇仔，所以呢个天咧就赐我一个仔。咁啊，但系由于系呢个狮子所生啊，狮子同老虎一样，佢啲皮咧有好多嗰啲斑斑薄薄嘅纹气啊。咁啊，因此呢一个小孩子嘅出世咧，个脚下边咧就有啲皮啊，好似呢个狮子皮一样咧，有啲斑斑点咁样，所以安佢个名咧就叫做斑竹王。他老豆死了之后，他就继承皇位了。这个人呢，这个班竹王啊，他最喜欢食肉，有阵子那些肉呢供应欠缺了，他就发脾气，又说要打又说要杀，搞到这个厨房这个煮餸这个大师傅呢都没了他的符。有一次呢真是没肉了，欠缺肉，那么怎么呢？这个厨房这个大师傅为着呢湿着 佢哋走去咧呢個郊外啊，喺啊邊啊個細佬哥啱啱死咗落葬啊，佢就將佢挖起嚟，咁啊整得乾乾淨淨，煮得好好味道咧，就將嗰啲新死嘅細路仔咧嘅肉咧嚟到做好咧，俾呢個班竹和班竹和一食嘅，的確與從前嗰啲肉嘅味道咧係不同啦。佢哋要指定同大師傅講，每日咧都要食呢種咁嘅肉味，不能夠像從前嗰啲所謂咩豬啊牛啊啊雞啊鴨嘅肉咧有相同，一定要食呢種咁嘅肉味，咁啊弊啦！呢次嗰個大師傅就創咗禍啦。呢個係偶然為之都好啊！你話日日要食啲死細佬嗰個新豬肉，不如果嗰日冇細佬哥死咁啊點辦？咁就變成呢個大廚師啦，冇咗辦法之下咧，佢就去偷啊！咁啊睇到人哋屋企冇人咧，佢就走去捉嗰啲細佬哥咧，咁啊奸生咧就劏咗佢，就俾呢個班竹王食。但系呢個班竹王就唔知道噶喎，佢就只係食，但系呢個國裏邊咧常常唔見細哥，日日都唔見細佬哥啊！嗰啲老百姓咧就憤恨啊，成暴動啦。咁啊，當時咧呢個天羅國嘅前後左右啊，咁啊仲有好多嗰啲小國王共成一千，起兵咧來到啊，去征伐呢個班竹王。咁啊，呢個班竹王就打輸咗，俾人一趕就趕到呢個深山大嶺裏邊。咁啊！當時呢個深山辦咧，好多嗰啲羅剎鬼嗰啲鬼王咧，嚟到擁護佢。咁啊，擁護佢咧，佢就發願啦。佢話：我一定咧就要殺呢個一千個國王嘅頭，來到咧拜祭你哋，亦都多謝你呢次對我嘅幫忙。咁所以佢因此咧，佢得到嗰啲羅剎鬼啊，同埋嗰啲鬼王嗰啲山神幫助咧，佢就反敗為勝啊！打敗呢個天王，咁啊將呢個天王咧係捉到，咁啊其中最後嗰一位咧叫做普明王，咁啊普明王俾呢個班竹王捉住啦，佢個心就好難過，因為將來要殺佢啦嘛，咁啊佢自己咧好懸意諗，又好難過，咁啊當時呢個班竹就講啦，佢話你係一個。你打敗俾人捉到就算殺咗啊！你都攞出呢個大丈夫嘅勇氣啦嘛？點解你好似怕死咁咧？咁啊，當時呢個普明王講啦，佢話我咧唔係怕死，佢話不過咧我有一種願望啊，未曾完成。咁啊，當時呢個班竹王講你有咩願望啊？佢話我曾經答應過人咧，行呢個大布施。要再如果你殺咗我，我呢個大報嘅法會不能完成，就變成打妄語欺騙人，因此我自己咧有點咧後悔。哦、啊，咁啊呢個班竹王話得，佢話我成全你，嗱我即刻放咗你，你翻去做完呢個大法之會啊，咁啊你先至再翻嚟送死。咁啊當時呢個普明王就好歡喜啊，佢即刻嚟成。做呢個大法之會，然後咧將呢個國家嘅政權交俾佢呢個太子，咁啊一切做好啦，佢就即刻咧又翻到呢個班竹王嗰度受死啦。咁啊，當時呢個班竹王就好奇怪啊，佢話邊一個人想死㗎？佢話既然我放咗你哋條金蛇瓜，你仲走翻嚟受死？咁啊，當時呢個普明王講啊。他說我是一個持戒的人，我是一個講信用的人，既然你放我回去使我行大智慧滿了我的心靈，我亦應該回來來到負你這個約，我是一個持戒的人，不應該違戒而生。當時這個班竹王受他感動、啊、他說真的這個人呢信佛咧，都信得非常好啊！咁啊，班竹王一有感动，呢、這个普明王跟住就乘机咧，同佢讲经说法啦。佢话我咧系信佛嘅， 所謂人命都無常，諸法都無我，你何必做咁多嘅殺業呢？啊，咁呢個班竹王呢，受佢感化添，因此佢唔殺呢一千個王。咁啊，但係答應過要殺呢個千王個頭嚟到供養啊，曾經幫佢啲羅剎鬼噶嘛。咁啊，家既然千王我都唔殺啦，咁又點樣可以滿足啊嗰啲羅剎鬼嘅心願呢？咁啊，亦係犯戒喎，亦係打妄語喎。所以當時呢個班竹王啊，佢來咗個權衡嘅方法，佢在呢個一千個國王裏面呢，每人呢攞一滴血，每人呢攞三條頭髮，就以呢個一千滴血剎鬼嚟到呢籌劃佢呢種嘅願望。咁同時呢，佢將呢個一千個國王放咗，咁因為一千個國王同時以後在呢個山上啊嚟到建地方修行，所以就叫呢個地方呢叫做王舍城。咁其中呢有一个精者，就係、是、叫做奇遮屈山精者。咁呢个奇遮屈山精者就係、是、現代呢释迦牟尼佛喺呢个王舍城里面嘅奇遮屈山呢所讲呢一本经嘅地方。咁印度话叫做奇遮屈，中国嘅话呢就係、是、叫做灵鹫，即是現在我們所得知的這個靈壽山，亦是一般人所說的靈山會上。佛呢說這一本《人王富國波野波羅蜜經》，就是呢在這個地方來到說的，就是在這個地方跟大眾說。